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。行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江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陆下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。环境保护部消息，一月份重点的区域和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，相对较差的后10位城市分别是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、保定、乌鲁木齐、西安、太原、衡水、郑州和唐山市。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好的前10位城市依次是海口、舟山、拉萨、昆明、丽水、福州、台州、厦门、深圳和惠州市。济南市教育局近日下发极端天气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，中小学校在两种极端天气情况下停课。气象灾害洪警期间，教职工和学生误工误课，学校和单位不得处理。上海市人大22日决定正式停止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，新的政策从4月1日起正式实施，镇保参保人员纳入国家基本社会保险。新版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下月起开始实施，居民跳广场舞不得扰乱扰民，情节严重者将受到治安处罚。1月份，西安新建房环比上涨0.7%，同比上涨7.6%，二手住宅价格依然处于下跌状态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接下来关注1033爱心寻呼。康瑞来，男，71岁，身高1.7米左右，于2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在燕郊镇西柳村走失，身穿灰色羽绒服、黑色裤子、黑色鞋子，走路腿脚不方便，而且患有老年痴呆。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稍作留意，有知情者可以拨打电话1393160-2128或者1380106265与家人取得联系，必有重谢。 一种音乐给人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是也许输给了时间，才发现 否看见曾拥有过的甜美在改变？怀念今天，怀念昨天，怀念着从前。此遥远，一直以为就算不说美丽的诗篇，你也一定能够体会。当我的心情除了给你，我不曾让它去太远。我多么简单，你却不懂。就在身边，当我们之间不说的誓言输给了时间，才发现原来紧紧爱着到不了永远。当我们之间不说的誓言再也无法实现，你是否看见曾拥有过的甜美 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 America's children cry. We'll never left aside. Give the children pride. Raise your voices high. Love will never die. Never die. 知出来是你的谁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3317701151033。17701153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时候，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，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，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。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要在发生的那天天很久，掩饰我的残酷，舍不得遗忘这命运，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，是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疼碾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，你不再想念，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点点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世界。因为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，但是我被残酷舍不得遗忘这命运，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。的说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，只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疼碾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

我借半款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将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她看相片，给她讲痛着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民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。教育部22日通知要求，高度关注接受私塾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，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。针对学区房被炒热等现象，教育部22日发出通知要求，妥善推进多校划片，优质高中招生标准向薄弱学校、农村学校倾斜。民政部门等五部门目前联合印发通知，明确推动医疗救助和大病保险的衔接，大病保险向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倾斜。

天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。追梦的人，为你在等候。 清晨到日暮，散了散了吧，再也不想他，就回到

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啊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唱着过去的歌谣，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 心意，何似在人间？

用这寂寞昏迷，一杯咖啡醒来的是曾经，赖在枕边的耳语，嘴上的笑意，暖得让空气都甜蜜。在阳光下扛着孤独背影，逃离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，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共同的回忆，快乐场景总更加像你。我依旧恶灵，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，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思念，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在星光下扛着孤独，喘息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。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，快乐场景总更加像你。我依旧恶灵，却要默默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，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隐藏，笑得多善良，让你不用迁就，紧靠他肩膀。我依旧爱你，变成暗暗的伤，找不到太阳，思念却像烟火在黑夜闪亮。